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之前呢有一个名词火了，叫王者荣耀，但是你知道吗，重庆有个高校呢，有个萌妹子叫做黄埔军校。她说她爸爸呢是姓黄，然后埔呢是她妈妈的姓，爸妈都希望她参军，所以呢就把姓和期望相结合，给她取了一个黄埔军校这个名字。不知道你姓什么，如果没有其他的限制，你会给孩子取一个什么样有创意的名字呢？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烦恼？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上网搜索顶呱呱。 大家好，我是九仙网董事长郝鸿峰，我承诺九仙网送出的每一瓶酒都是真的，九仙网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专注于酒类零售事业，始终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他们也许教我们描绘第一笔人生的蓝图，他们也曾经把我们从无知的荒漠引领到了知识的绿洲，他们批评过你，表扬过你，他们伴你走过一段彷徨的道路。 你看看这个这么算是不是， 他们就是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老师。9月10号教师节，和 FM 969一起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听。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在网上呢，看到成都有个大爷呢，刷新了宠妻的新高度。61岁的他跟老伴儿结婚38年了。前不久呢，老伴儿报名参加了一个情侣征集活动，最终入选。原本呢，老伴儿因为王大爷工作忙就想放弃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向返聘单位呢写了一封辞职信，说老婆才是最重要的，真的是超浪漫呢。 那天走过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靠近一点，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记得那天走在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 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中秋节了，调查发现市面上的水果味的月饼呢，很多都是冬瓜蓉加食用香精做的。厂家说了，冬瓜蓉口感呢会更好，成本更低。真正的水果月饼呢，其实是用过季水果来做馅儿的，果肉含量呢超过25%才能够叫做水果月饼哦。低于这个标准呢，只能够叫做水果味的月饼。

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知我不会乱说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人头马像刺猬。 哎呀呀，我的老爹不在身边， 只要你能得到幸福的智慧，双定对就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都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明天一定早起早睡。 哎呀呀，我的宝贝，可别挑嘴，你这小小年纪减了什么肥。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真的那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 在上海开幕的内地首家网红蛋糕店 Lady M， 因为排队人太多了，物业怕有意外，就跟民警联系了，店铺被临时叫停。警方说，如果安全措施不到位的话呢，不能重新开始营业。所以店员说，之后呢，只能够堂食，不能够再提供外带服务了。网友纷纷评论说，这个吃了能上天还是怎么的？你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排队买一样东西吗？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 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时候，我不够温 真实越来越浓，最珍贵的感动。 Oh, my love, 藏在我心中， 情人爱却更多，开始就要爱到最后。 爱、oh, 你、oh, oh, 到最后，于是你我真心越来越浓，最珍贵的感动。Oh, my love。 不知道这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听说了吗？早高峰轻轨上面呢，因为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姑娘不小心呢在前面男乘客的衣服上面留下了一个唇印，然后人流太多的女生呢没有办法当场告知，之后呢她说希望能够隔空向那位男士和他的伴侣解释一下，免得大嫂误会。网友调侃说已经晚了，榴莲都跪烂了。 我是有什么来感动呢？ 那么 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被温柔

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露珠化成我的心情，一片云代表着一片情，一颗露珠代表一颗心，风吹云散，你我两分明，露珠化成我的心情。 单身久了真的会得单身癌的，有趣的人呢都单身，因为他们一个人呢就可以撑起无聊的岁月了，很难找到比自己还有趣的人，但是还是希望你有缘可以找到那个对的人，让你不再孤单。